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听燕无师要自己叫他燕郎，沈乔心知燕无师又在逗自己玩，于是一言不发，掉头就走。怎料身后燕无师突然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成功让沈乔停住脚步。 江湖格局又有大变，你若想去玄都山，宜晚不宜走。 你怎知我想去玄都山？ 阿乔，你的心事全写在脸上了，知你如我，怎会看不出来？ 沈乔没意识到燕无师又在逗自己玩，反而觉得对方目光犀利，能够一眼看穿自己心事。但是这份本事，即便言行恶劣，也值得自己取长补短。于是老老实实虚心请教道， 那声称呼我委实叫不出口，即便叫出来了，也不过博你一乐，有何注意？论看人看事的眼光，我的确远不如你，所以恳请燕宗主据实相告，我愿以别的东西来替代。 那好吧，你需记得你欠我一次， 只不能让我去做伤天害理违背仁义的事情。 杀人在我看来是为了天地减少一个浪费造物生机的祸害，也不算是伤天害理，你怎么不肯做？ 你若是这般强词夺理，那就当我没问过吧。 好了好了，不过是与你玩笑罢了，你觉得伤天害理的那些事，本座一件都不会让你去做，这总成了吧？ 两人如今关系甚为微妙，若说敌人，那应该是谈不上的，但要说朋友，好像又不是寻常朋友相处的模式。最起码沈乔认识的赵池营、岳昆池那些人就不会用这样的语气和他说话。沈乔甚至想不到亲密挑逗这样暧昧的字词上去，只觉得燕无师一贯如此，喜怒无常，随心所欲，习惯也就罢了。 那请燕宗主赐教。 你知道韩凤吗？ 曾与穆提婆并称三贵的齐国侍中韩凤，我记得他女儿是碧霞宗外门弟子，当日曾在邺城见过一面。哦，不过那时候我眼睛还看不见，并不知道他的模样。 哦，是，我倒差点忘了这事。我家阿乔生得好，当时也难怪他会为之倾倒，必还借机与你搭讪了吧？ 为何会突然提起他？仅仅是因为他与碧霞宗有关系，这也是你到碧霞宗来的目的吗？ 是，也不算是。我来碧霞宗的原因有三，他不过是其中之一，而且是最不重要的一个。韩凤虽高伟投降周朝，他却反比其父忠心，坚持奉高少义为主，助其复国。因他与碧霞宗这一层关系，他很可能前来寻求师门帮助，让师门也加入夫妻阵营。 碧霞宗遭逢大变之后，元气大伤，有心无力，而且赵宗主一心让门派远离世俗政权之争，即便韩娥英前来，他应该也不会答应这样的请求。 你心里明白，有些人当局者迷，未必看得明白，此事你最好找个机会与赵池营说清楚。齐国想复国，必然要寻求突厥人的支持，碧霞宗小门小派若是不自量力与突厥人勾结在一起，到头来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。 我看赵宗主不像如此糊涂的人，燕宗主好似对他成见很大，难道他先前得罪过你吗？ 宇文赟重用雪亭老秃驴，又启用与之毫不相干的合欢宗，无非是平衡左右势力的帝王之术在作祟，他觉得这样才能更便于自己掌控，但谁也不是傻子，别人又岂会看不出他的用心？雪亭也好，合欢宗也罢，他们都会借此机会大肆收拢势力。 这便是你方才说江湖格局会发生变化的原因吧？幻月宗由明转暗，韬光养晦固然是好事，但合欢宗如果急剧扩张势力，必然也会与你们产生冲突吧？你就不怕幻月宗因此遭受损失吗？ 傻阿乔， 现在有宇文赟的支持，他们正是如日中天之际，由得他们彼此互相撕咬不好吗？我何必跳出来平白让他们有联合起来的借口？他们势力扩展之下，定然不会放过玄都山这块肥肉，但你那位御师弟心高气傲，肯定咽不下这口气，到时候非起冲突不可，所以我才说你现在不必着急回玄都山。段文鞅联合各方势力来杀我，又里应外合，令得父子相残，你知道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吧？ 突厥人不乐意看见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北方，所以宇文邕非死不可，而支持宇文邕的你自然也非死不可。 你这段时间入世果然没有白混，不过你还是刚醒过来什么都不记得的时候可爱些，剔透如琉璃冰雪，旁人说什么就信什么。 那是因为比较好骗，所以燕宗主才喜欢的吧。 阿乔果然深懂我心， 此人委实太不要脸了。不过经由他这么一说，那些我原本知道的事情便如散落各地的棋子都连接起来，拨云见月，水落石出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最为可虑的敌人并不是雪亭或合欢宗，而是突厥人。 段文鞅这一手，从他进京觐见皇后阿史那氏的时候就已经布下了，或许更早。而他去苏家向苏威之母索要的那枚金莲花戒指，也并不是一枚简单的戒指。 不错，当时秦老夫人和段文鞅都曾说过，那是一枚信物。 我一直派人在查，直到前些日子方才得到答案。那枚戒指的确是信物，却不是普通的信物，而是当年葫芦姑打败突厥所有高手的见证，也是他地位的象征。可以调集东西突厥20余部落的高手，突厥占地广袤，这些人平日分散东西突厥各部，连他波可汗也未必叫得动，但有了这枚信物，却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 据我所知，段文鞅固然武功一流，但听说他有胡汉混血，所以在突厥的地位并不高，单凭那一枚信物只怕不足以令突厥人信服。莫非葫芦姑还活着？若他还活着，也只有他能够名正言顺用这枚信物召集到突厥20余部的高手。但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事情就会变得更加复杂棘手了。 未尝没有这个可能，不过目前还未有实证，姑且不必管他。 20多年前，师尊与葫芦姑交手，险胜对方，并逼对方立下20年内不入中原之约。如今时限已过，师尊业已作古，若葫芦姑还活着，武功只会比当年更高，而非更低。有突厥人的这些动作，他若再入中原，定然也不会单单是为了叙旧切磋。届时又有谁能阻止得了他？你方才说你留在碧霞宗的目的有三，这才说了一个，另外两个又是什么？ 第二个，自然是为了你。 那第三个呢？ 也是为了你啊。 贫道何德何能，当不起燕宗主如此看重。 你既有德又有能，怎么当不起我的看重？除了德与能之外，不还有美貌吗？简直无可挑剔了。 燕宗主，沈道长，我家掌门有言，前些日子不凡贵客到来，仓促间没有准备，今日特地备了酒席，还请赏光。 赵宗主客气了，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吧。阿乔，走。 我又不是不走，燕宗主拽着我的手作甚？ 阿乔，你没听过把壁同游之说吗？ 那是至交好友才会有的吧。 难道我们不是至交好友吗？ 贫道并没有这种感悟。 本座在半步峰下救了你的性命，这是天大的恩情吗？ 是。 魏州城外，我毅然决绝舍身引开桑景行，你难道不曾有半分感动吗？ 有，可你别忘了，我同样救过你几次。 那不就对了，这世间像你我这般有过命交情的能有几人？有本座如此风流倜傥之人引你为友，你难道不感到万分荣幸吗？ 我可以说不吗？ 不可以。 原来沈道长和燕宗主的交情这么好，难怪会带燕宗主上山来做客。看来燕宗主指点我们武功，必然也是因为沈道长的缘故。反倒是有些师弟心怀不满，觉得他故意找茬，这实在是不应该。我回去得说说他们才是。 范元白因为沈乔人品好，就觉得燕无师也是心怀好意，这完全是一个美丽的误会。若沈乔听见他这番心声，定会告诉他燕无师的确就是在故意找茬。三人来到花厅，酒席早已摆好，都是赵池营让山下客栈的厨子采买原料特意上山来做的，味道水准自然比碧霞宗弟子做的要高。碧霞宗现在弟子不多，围成一桌刚刚好。 欢迎沈道长和燕宗主来我碧霞宗做客，久仰燕宗主大名，只是碧霞宗比不得其他门派，还望燕宗主莫要嫌弃。 嗯，赵宗主不必客气，阿乔性子柔软单纯，他关心的人事我免不了要带他操心一二。 明明是你自己要跟来的，这又与我有什么相干？ 这话怎么听着这么古怪啊？ 虽说这酒席是特地让厨子上山做的，但卤味与长安菜肴多有不同，也不知燕宗主吃不吃得惯，还请不要嫌弃，随意就好。 开场白之后，大家纷纷举筷下口。沈乔想起方才燕无师提及的韩娥英一事，趁着坐席与赵池营相邻，正好询问几句。赵池营果然一脸诧异。 韩娥英是岳师兄出门在外时收的，算是外门的记名弟子，我从未见过，更无论与碧霞宗扯上关系。多谢沈道兄相告，回头我问问岳师兄，也会留意此事的。不过碧霞宗如今日渐式微，他就算要找外援，想来也不会看上这里的。 若是到山下收些资质好的弟子，可行否？ 道兄从前也是主持过玄都山的，请恕我冒昧，敢问玄都山招收弟子又是从何途径？ 玄都山下有个玄都镇，小镇还算繁华，每年玄都山都会派人下山收徒，在小镇设点，但凡有意愿入山门者都可前去报名，届时会根据他们的资质心性来接纳。 也是，是我问的鲁莽了，玄都山本来就是天下第一道门，自然不愁弟子主动上门。实不相瞒，如今碧霞宗的情况道兄也是知道的，身下农家弟子倒也有愿意上山的，只是许多都是年纪大了，父母见他们没什么力气干农活，方才送上山来拜师。可这样的孩子往往资质不好，根骨也早就过了习武的最佳年纪，那些资质稍微好些的人又不稀罕千里迢迢来碧霞宗，大多就地投了别的门派，久而久之啊，这种情况只会更加糟糕。 依我看，赵宗主尚且年轻，不必顾虑那么多，说不定过两年便能收到好徒弟了呢。 只能做如此想了。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